美元。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在凌晨4:40发出。在清晨5:00，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0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圆规继续远离香港，本港风势正逐渐缓和。当圆规不再对本港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转凉同埋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民党将领向毛泽东表示有意和谈，但是就绝口不提中央军的问题。究竟这次和谈谈不谈得成，令到战争结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听讲啊，行人过路灯是红色的时间，行人是不过得的。 听讲啊，司机开车之前要确保带咗安全带噶。 点解要估估下，唔去揾答案呢？ 点揾啊？ 10月18日起，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考考你问答游戏，在香港暖流同埋有你同行节目时段，都可以一路玩游戏一路学习道路安全知识，赢咗仲有纪念品一份。1872312，记得打嚟啊！ 现在这个世界硬是不可以两全其美的呢，真的好吃的东西硬是又辛苦又沉闷，好吃的东西就不健康，健康的东西就不好吃。 啊，你做乜咁唏嘘啊？ 我想做一个健康的人， 但又想过得快活咯。这两件事没有矛盾的。 顶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5，港台电视31，看做个健康快活人三，一起做个健康快活人。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日出朝朝，写一张最后的纸条，来望你一次，从梦眼中轻轻的转身，一切没掉，没有话说，驾着车悄悄，想过去哭中带着欢笑，承诺过跟你能同度每朝，想这里又再终于哭了，车厢中多悲哀，愿你今天起珍惜你未来，不必等一天我再次抱过，总不开天色悲哀，是两颗心相恋欠未来，背弃你即使不应该，车已去，前尘比日出掩盖，望你别要都碎这一秒，失去我一生接受不了，平淡里相对，人无话再讲，想这里又再终于哭了，车厢中多悲哀，愿你今天起珍惜你未来，不必等一天我再次复来，冲不开天色悲哀，是两颗心相恋欠未来，背弃你即使不应该，车远去，前尘比日出掩盖， 哇！呢两日咧，呢一首歌咧真系好红，好红啊！点解咧？个个咧都喺度谂啊！如果日出前咧就将呢一个嘅风球咧变为发号风球就好啦。所以咧，大家咧就炒起咗呢一首嘅旧歌啊！日出前让恋爱终结，当然唔系让呢一个嘅呢个假期终结啊，或者呢个八号啊嚟到啦吓。咁啊，唱呢首歌咧就有张学友嘅。咁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13噶啦，你听。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嘅。嗯，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个一号戒备信号。如果你啱啱起身咧，天文台咧啱啱喺头先四点，差唔多近尾嘅时候咧，就改挂咗呢一个嘅一号戒备信号啊。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 94%， 日子嚟到2021年嘅10月14号星期四嘅上昼，公众假期啊，重阳节嘅早上，9月初九啊。希望今日咧都唔好有雨啦，亦都最希望有阳光出现就最好啦。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身于都市，为了生计尽尘俗气，愿君花开你身边一切，晨光欣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美。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阳光空气，我哋有威震乐队嘅歌声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嗱，你啊，寻日咧就即系放咗一日有一个风假啦，系嘛？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就哇，即系半夜嘅时候已经喺度留意住，究竟会唔会改挂呢一个嘅更高嘅风球咧？咁啊，当时咧，其实我相信唔系得我一个，亦都可能有啲朋友仔都会好着紧咁样望下噶，究竟会唔会会有唔同嘅天气会出现咧？咁啊，当大家一起身嘅时候，发现哦，已经系改挂咗啦，咁啊，跟住继续大教训，仲要咧，天文台亦都好早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嘅正午嘅时候，即系好早嘅时候啊，跟住又好早嘅时候，亦都话俾大家听会挂到四点咁，起码咁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咧，即系安心啲去瞓多一阵啊，系嘛？咁啊，今日天气又点咧？嗱，今日假期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希望咧就无风无雨咁啊，可以享受一日嘅假期嘅，或者你除咗今日可能同屋企人去相聚之外，可能你会去扫墓啦，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系会较多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啊。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埋干燥啊，早上气温系逐步下降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戒啦，十月啦，应该都凉啦啩。不过咧，一谂起冻咧，我都系中意太阳伯伯多啲。

内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陪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汗，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陪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汗，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汗，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原本就不是想着播阿 Lam 的这首歌的，原本咧系谂住安排咧就系另外一首阿 Lam 嘅《红日我爱你》嘅，啊点知咧个唱片机咧就转咗呢个莫再悲出嚟，唔紧要，硬啲。晏啲一定会播翻呢首《红日我爱你》，希望咧今日咧可以唱到咧太阳伯伯多啲出嚟，咁啊啲雨水咧快啲收翻就好啦。嗱，讲起即系寻日咧就呢个打风嘅即系日子啦，唔知道前日嘅下昼咧，你或者可能再早啲啦，会唔会即系都走去呢个超市场啊，或者去街市买定餸啊，或者咧即系扫定货咧？咁確實咧，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好奇怪，就係點解大家都一窩蜂咁湧去呢個超級市場度買嘢？曾經我睇過一個報道，有人買五包米，五包米。打一个风啫，唔系打一年风啊，唔系五包米，可能系即系可以一个人食嗰餐可以食一年嘅，系嘛？咁其实真系有冇需要可以即系攞咁即系买咁多嘢咧？咁啊，佩佩其实就喺即系前日啦，前日嘅下昼咁就四点零钟啦，就去呢一个街市度买餸，其实都买到嘅。咁當然選擇係冇平時咁多啦，咁亦都遇到有啲好嘅相反咧，其實佢哋都冇加價。我記得我當日買咗生菜啦，買咗呢個娃娃菜啦，亦都買咗冬瓜啦，找數係27蚊嘅啫，即其實係同平時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其實都睇下你好唔好彩，同埋你有冇買熟嗰檔啦，係咪？咁當然你話即可能要買可能海鮮嗰個時間，可能都已經有部分嘅檔主已經收咗檔咁啊。

懒得管我烂心转了有好过。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逼我食多个。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分享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家不爱假笑的婆你的光是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向我。 刚才都说一定要播回这首歌的，所以一定会播的，就是 Lam 林子祥的《红日我爱你》啊，希望可以唱到这一个的太阳伯伯出来就好了。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就有钱陪陪陪伴你。相信呢今天呢可能都继续假期的你仍然都眷恋在张床啊。 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真，伴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一尽落，请你换嚟。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不许红日教人分开，悠悠两。 黎明不要来，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有人就想黎明唔好嚟，亦都有人等待黎明。 后电动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宿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苦守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时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不到，便随着午夜消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苦守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躲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时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不到，便随着 如果今日你要翻工嘅话咧，可能你都喺度等待黎明啊？点解咧？因为咧就想惊住自己迟到啊嘛，系咪？咁啊，如果你话今日唔使翻工嘅话咧，更加可能会等待黎明，因为你约咗朋友仔去玩。咁但系无论你翻工又好，唔翻工又好啦，咁都要知道天气嘅。咁啊，天文台啱啱转咗最新嘅天气预测，咁啊讲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系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都系会转凉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系逐步下降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刚刚咧为你带嚟嘅咧就有杜德伟嘅《等待黎明》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有好多个太阳啊，多到点啊？多到有1000个咯，千个太阳，我哋有叶德娴加上陈洁玲嘅歌声。

阳光大减价，我哋有彭健新嘅歌声啊！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94%。今日咧都会有啲骤雨同埋有阳光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愉快嘅重阳节假期啦，咁啊希望即系落雨今朝早落晒佢啦，咁啊大家出动嘅时候咧，净系得阳光就最好啦。或者咧，我哋可以唱多啲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咧，咁太阳爸爸就会好努力咁样开工啦。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 我哋有一首细路仔成日都唱嘅一首儿歌《小太阳》，我哋有卢嘉文嘅歌声。当然你话哇，系咪我个年代嘅噃？不过咧，我个女咧都识唱，点解？因为我识唱，我教佢唱，咁佢咪识唱咯，系咪？好啦，晚个钟咧，快到上昼6点，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圆规集的喺北纬18.7度，东经10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吹南至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初时非常大浪。

白根廷牙齿专科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牙齿护理嘅噃。咁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牙痛呢个问题啦。咁究竟呢个牙痛会有几痛咧？系嘛？咁究竟会有几多系令到你大家咧都会觉得好头痛嘅话咧，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当然就要有红日出现啦。红日就当然有李克勤嘅声，跟住翻嚟我哋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听完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在健健康康在清晨呢，在佩佩身边呢就有白恩婷牙齿专科医生的白医生。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咁上个几个星期呢，一直呢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呢一个嘅牙通啊，或者点样去选用一啲嘅牙方面嘅一啲嘅工具啦。今日讲呢样嘢呢，大家呢都好担心，就係讲磨牙啦。大家我相信最惊去见牙医呢，就係因为磨牙呢一样嘢啊。咁其实系咪人嘅一生基本上都应该走唔甩有机会系要去牙医度磨牙嘅呢？ 磨牙我哋都好唔想磨人哋嘅牙嘅。咁磨牙有几个情况嘅。即係譬如系智慧齿啦，好多人都听过智慧齿。医生，我需唔需要摸下智慧齿啊？ 有智慧嘅人先有智慧齿嘅，所以唔使担心，搞笑啫。 咁大部分人都系有智慧齿嘅，大概90%嘅人都系有嘅。 哦，即系走唔甩噶咯。如果咁样讲， 系啊，可以咁讲。如果你真系冇智慧齿，咁唔系冇智慧，你 系 好彩。 系恭喜你啊！ 恭喜你。 系咁，但系嗱，我哋先讲下啦。咁即系如果讲智慧齿，既然咁多人有啦，我有听过，即系佩佩自己都经历过啦。打橫生，我相信唔係得佩佩一個係咁樣，即都有好多朋友係咪真係都會打橫生啊、打斜生啊、打洞生啊咁樣嘅咧？ 係啊， 點解會咁嘅咧？ 唔夠位生，簡單嚟講，因為我哋擠迫啊嘛，我哋嘅顎骨太細，同埋啲牙齒太多，所以佢最後生嗰只就係個智慧齒。咁佢生嘅時候咧係打斜咁生嘅，咁如果係夠位咧，佢就會直翻嘅，但係多數都係唔夠位，所以佢會生到一半，或者打橫生。我哋通常都会建议剥嘅智慧齿嘅，咁原因点解会建议呢？因为佢会摄嘢食， 系因为佢打斜生就会摄嘢食啦。如果佢打直生系咪冇事嘅咧？ 睇下可唔可以清洁到， 系 如果系真系好厚，清洁唔到，迟咗有蛀牙， 系 我哋都会建议。我哋之前有倾过，譬如系可以传染嘅，即系一种如果佢智慧齿开始有啲蛀牙，可能都会传染到俾其他嘅牙齿嘅， 系即系个蛀牙会传染隔篱嗰只都蛀埋嘅。 系啦，有啲情况系佢。打直咁生，但系有啲牙肉冚住咗，咁啊摄到嘢食，令到嘅牙肉痛，唔系嘅牙齿嗰度发痛嘅。咁啊，多数智慧齿痛都系咁样产生嘅。我哋最唔想见到咧，系嘅智慧齿影响前面嗰只牙齿住，即系尾二嗰只。咁啊，好多时打横生咧，会有啲蛀牙啦，或者牙骨收缩嘅情况。咁啊，影响埋前面嗰只，咁啊就好惨啦。咁啊，两只都要可能要剥，或者两只都要处理。 咁但系呢个系阿佩佩嘅亲身经历咧，就系我就系打横生啦，然之后因为唔够位嚟剥，于是乎前边嗰两只好嘅都要被逼掹埋，即系呢件事就我觉得系好痛苦啊！咁系咪即系话理论上如果打横生，基本上都冇得走鸡，前面嗰只点样都要剥嘅咧？ 前面我希望前面嗰只就唔需要剥，所以早啲剥嘅智慧齿，问嘅医生几时系适合嘅时候剥智慧齿系最好。 哎呀，咁白医生边有人冇事冇干走去剥噶？梗系避得一时得一时噶啦。 都唔系噶，我就当时18岁就剥，咁啊几好，我之后就唔使理啦。 哦 ，OK， 咁会唔会即系早啲剥定，即系早啲箍定啊？然之后等佢有位生咪得咯，或者尽量我。擘大啲个口，咁等佢多啲空间，咁有冇关系嘅咧？ 都睇情况，所以要问自己嘅医生。 系，我真系擘大啲个口都有帮助噶，实。 呢个应该冇。 OK， 咁嗱，讲紧即系打横生系有呢一个问题啦。咁打斜生咧，打斜生如果又摄唔到特别嘢，我又撩到嘅，系咪唔使理佢咧？ 可以咁讲，可以观察嘅。咁个牙科医生就可以判断或者同你倾下，如果我哋可以观察，可以去到咩程度？但是难清洁的，但有些人很有决心说 我真的很不想剥的智慧齿，那我们可以这样去处理。 观望态度。 是啦，那有些很少的情况但都是做得到的，我们可以用箍牙的做法来咬回正那只智慧齿。 我的意思是将那只斜的智慧齿帮它咬回正的。 啱啦。 咁細隻一隻喺嗰度都可以做到。 係少做嘅，少做少嘅情況，但係有可能嘅。 係咁都要視乎你嗰棚牙能唔能夠做得到啦，係咪咁講啦？嗱，除此之外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即係剝牙嘅時候，亦都會擔心嘅就係、是。啲牙腳會唔會係黐住喺啲牙肉裏面嘅神經線？如果萬一真係佢個牙腳同個神經線非常之近，我哋去剝呢隻智慧齒嘅時候，係咪會有風險嘅咧？ 呢個我哋最擔心嘅風險嘅，咁我相信每一個行內嘅人咧，都係會同嘅啲病人溝通呢個風險嘅。 係，個風險會係在於咩地方咧？ 因為始終佢嘅距離好近啊，尤其是牙腳。咁有啲情況係距離近到咧，係有時彎嘅牙腳搭住嘅神經線，咁呢啲我哋最擔心。 係， 因為點解咧？我哋撩嘅牙腳或者撩嘅牙出嚟嘅時候，一來可能會直接掂到個神經線啦，或者係撩嘅時候，因為佢彎腳就斷嘅牙腳斷，咁我哋要再撩走嗰個斷咗嗰部分， 即係再戒心啲啦。 係越嚟越近嘅神經線啦，係啦。咁啊，有時真係避免唔到嘅， 係係， 即係好多時我哋都要接受呢個風險，所以要同個醫生一齊溝通商量呢個風險係值唔值得去考慮做。 好啦，咁啊，講緊普通剝智慧齒係咪都要做啲麻醉嘅咧？ 局部麻醉就絕對需要啦。 係係，麻醉我諗你都唔願意做啦，係嘛？但係唔需要全身麻醉噶嘛，係嘛？ 少做 係 有嘅，即係譬如醫院啊。或者好深好难剥嗰啲智慧齿都有机会全身麻醉嘅， 系即系头先我讲紧嗰啲可能即系搭住神经线嗰啲就有机会啦。 其实搭住神经线唔只是系要系全身麻醉嘅， 系 咁好多人系譬如系植物注射啦， 系 即系可以简单嚟讲，类似好似半身麻醉嘅，即系个人系清醒。咁全身麻醉同埋呢个植物注射最大嘅分别系个人。始終都是清醒的，即如果你大聲嗌佢的名字，佢都會有反應的，同埋係自己透氣嘅，就唔係用嘅機器去透氣。同埋全身麻醉就要喺醫院嗰度做啦。咁啊，某啲診所咧就可以做埋呢個植物注射嘅。 即係半身麻醉。 半身麻醉或者聞啲 laughing gas 咯。 係即係聞一啲嘅，我哋係講緊係燒氣啊嘛。 係啦。 燒氣通常我哋講緊生仔要聞嗰啲，大家就會明白係乜嘢嘅氣體啦。好啦，咁啊讲紧真系要剥完个智慧齿啦，有冇嘢需要照顾下剥咗嗰个位置咧？嗱，你知剥咗之后有个窿嘅，有个氹噶嘛？咁系咪一定要补翻只牙落去？一定系其实有得佢有个氹就算啦？ 视乎嘅情况，好多时候我哋剥咗个智慧齿之后咧，嘅医生都会建议联针嘅。咁啊，联针反而好多人都话：，哇，联针使唔使咁夸张啊？联针会令到个康复会再好啲。个伤口会埋得好啲，反而如果唔联针嘅话，有阵时候有个大窿喺度，容易就摄嘢食，咁啊摄嘢食就会有发炎嘅情况，同埋个伤口会耐啲去埋翻。 其实呢一集咧讲到嚟呢度咧，我已经流紧汗啦，又即系本身剥牙已经好惊噶啦嘛，跟住仲要话联针啊，又话要麻醉啊，打好大支针，哇！其实真系如果从来都冇生过智慧齿，你话几好咧？不过有冇人系咁唔好彩？四边都生晒嘅咧， 即系四边都系打横生。 或者系啦，四边都出晒智慧齿啦，可能四边都要处理嘅咧。有冇咁唔好彩嘅 case 咧？ 好常见噶， 唔系啩？ 好常见嘅， 系。 咁多数系下边就打横生嘅，或者打斜生。咁多数上面系够位或者多啲位俾佢出嘅。咁 男女比例有冇关系嘅咧？ 我所知就冇。 系。 系啦。但是很多人会问我，如果其实下面打横生，我理解为什么要剥。上面它的位置好像挺好，为什么要剥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建议剥，因为都是很难清洁，很厚。第二呢，它上面那只牙因为生了出来，它咬不到下面那只智慧齿，它就会继续生长。令到会容易摄嘢食或者会咬到下面的牙肉嘅。 但系咁，即系你头先讲完咁大轮嘢咧，咁如果有智慧齿嘅朋友，我谂就仲惊啲啦。拖得一时，得一时，咁 O 唔 OK 噶？ 问题就最好冇拖啦。 系， 但系呢个真系同医生商量，即系有啲情况，如果真系清洁到嘅，咁可能唔需要剥。但如果打横生摄嘢食咧？就我嘅自己意见就最好冇拖太耐啦，惊影响前面尾二嗰只。 咁总之就係、是、即都唔好自己决定啦。有时可能你去征询下牙科医生，咁佢俾到专业嘅意见你嘅时候呢，你又冇咁驚，个心又定啲啦。好啦，咁除咗生智慧齿要剥牙之外，咁我諗可能有啲朋友仔有牙周病，啲牙会松啦，係咪？咁松嘅系咪都要揾牙医剥咧？定系自己好似细路仔剥牙咁样？诶、哎，揾张纸巾掹掹掹咁掹走佢就 O K 咧？ 哇！如果去到嗰个地步，就真系好严重嘅牙。 好松噶啦，已经 系啦。咁我哋牙松咧都会分有三个阶段嘅。咁啊，一二三啦。如果去到三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可能救唔到嗰只牙，因为冇嘢，佢松到系冇嘢扶到嗰只牙，佢萎缩到嗰个严重嘅程度。咁啊。有陣時剝牙會更加好嘅，咁啊點解會好啲呢？因為佢一佢俾唔到力嘅，即係嗰個牙好似冇影響，即係冇幫助咁啦。佢可能會難清潔到，因為佢鬆啊，你影響到其他牙有啲萎縮嘅，或者牙周病嘅情況。或者我哋要預備雙牙嘅，做翻嘅假牙，我哋都想唔要啲好鬆或者救唔到嗰啲牙。 咁所以都係簡單啲講，都係要睇醫生啦，唔好諗住自己掹咗佢就算數啦，係咪？係啦，咁除此之外，我亦都知道呢，有啲朋友仔呢有兩隻犬齒嘅，咁係特別尖㗎噃。咁如果嗰個特別尖嘅犬齒真係影響到口腔入面啲牙肉啊，或者係可能脷啊會成日都刮到嘅，咁作為牙醫嘅你覺得應唔應該磨平啲佢，或者直頭剝咗佢呢？ 我哋唔係好贊成磨嘅，好多時啲小朋友出牙咧係尖啲嘅，係利啲嘅。我自己認為呢個係好嘅。大人咧好少會有啲尖牙，因為通常時間上咧就慢慢會磨蝕嘅。譬如係成日都戒到嘅，通常咧好多時咧都會慢慢適應嘅。即係好似箍牙咁，你落咗啲新嘅牙箍，係會覺得好戒。過咗呢個適應期之後就會。好翻嘅，但系如果真系，譬如好利咬得到，咁啊同医生沟通一下，睇下系咪适合去磨。但系当然一磨走嗰啲珐琅质就唔会再生长噶啦。 系，即系简单啲讲，即系尽量保存嘅就要保存啦。如果冇办法保存嘅，亦都唔好觉得可惜，就要拎走佢啦。 系啦， 明白晒，明白晒。咁啊，今日咧唔该晒白医生，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牙齿问题咯。拜拜， 拜拜。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 听黎瑞恩的这一首《阳光路上》，也要跟你说声再见啦。听朝早的清晨上来呢，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当然啦，今天呢就是这个重阳节假期啦，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重阳节啦。临走提一提你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 91%， 出面呢据说好似落緊大雨喎。咁如果你冇咩特别事，就留喺室内安全啲啦。咁约定你听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再见，拜拜。